第51集，我梦到了我自己。我驱车回到家里，门口的拖鞋有一只颠倒了正反，正是我昨晚匆忙出门时甩翻的。季星辰如果看到了，会强迫症的摆好，他从昨晚就没再回来过。我预感到了家中无人，仍放轻了关门的声音，屋子里又静又空，属于季星辰的物品都在，但季星辰不在。都说同居的情侣分手时是最难看的，走的那个人会在收拾物品时随收纳触动每一桩尘封的回忆，将回忆打包成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然后落魄地逃离。季星辰却什么都没拿，他把回忆全留给了忘记一切的我。他一早就将房门的钥匙放在了鞋柜上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捂着心口，冲着空荡的房间低声哽咽。陈哥，我好疼。我扬言一个月的约定之后，就与季星辰彻底分开。现在的我后悔的彻底。我从穿越醒来之后，见到的、关照我的、陪在我身边的都是季星辰。生活里处处可见的季星辰留下的痕迹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的失去。衣柜里不属于我的衣服，手机重启后无法用面容 ID 解锁，需要输入与电脑开机密码一样的他的生日。备忘录里与他有关的纪念日与一些事宜。我一觉醒来，对季星辰的全然遗忘。不是他不重要，而是25岁的我早已习惯他全然且自然地融入进我的生活。就如氧气不被人留意，却是生命重要的支撑。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些缺氧。我原本还以为我有多坚韧，在倚靠着对季星辰的情感铸成的基骨被抽走后，我彻底颓丧自闭。早些能令我舒服一点的牛奶忽然没了效用，彻夜未眠仍难以入睡。夜半时我摸黑下楼去了次卧，拥着季星辰的枕头，然后再舍不得离开这个留有他的气息能令我安眠的房间。这夜我又梦到了25岁的我。25岁的我已和19岁的我同款的不理智，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还手疼的也是我，我就没还手。我观望着梦里的男人，寻找我们的差别。或许因为梦是我意识的缩影，我什么都没学到。除了外形成熟，他分明表现得跟我一般无二。25岁的我分明也会这样哭，可惜不能让季星辰看见他这一面。 你把季星辰还给我，把我的晨晨还给我。 25岁的我手上戴着戒指，但现在我的手上也有。我的视线从对方拎着我的指尖转为对视，与梦里自己猩红疯癫的眼睛对视。季星辰已经不等你了。我冷得宛如一个旁白。 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回来？ 梦境突然坍塌，碎成水晶般的棱角，铺天盖地地向我砸来。水晶里是记忆的碎片，面前25岁的我化成了镜面，映照出的是与我全然相同的面貌。 你就是我。 将醒时分，我在梦里听到了这句话。听说6年前的我失恋后，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堪堪走出阴霾与打击，而后心性巨变，沉寂稳重，学会担当。6年后的人生没那么多时间给我虚耗， 我梦生梦死地熬过周末，在工作日的清晨，闹铃响起的那一刻照常起床。25岁的人生是现在的我的，我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。理由不再是为任何人，而是为了现在的自己。将商务款式的行头板正地穿在身上，我搜索领结教程，找到季行辰先前教过我的那款，为自己系上领带。25岁的我自学的领带系法，和季行辰约会时会耐心地花10分钟打一个复杂的领结，我也可以。枯燥的高层例会，因为我浑噩的低气压，气氛格外严肃。我突如其来的正常和对报表犀利的提问，让狐狸一样油滑作态的白经理卡壳到语速加快。不掐两句不会汇报的王经理和赵总监互相看了一眼，各自晋升。会议结束，乔秘书紧张地跟在我的身侧小声汇报。 李总，季总刚才来过，留了份文件让你有时间过目一下。 像是有阳光透过阴霾的云层照进了心底，烘干出雀跃的栗子。听到后半句，我又落寞了下来。他已经走了吗？我从办公桌上拿起季行辰留给我的那份文件，是一份股东退股协议书。季行辰要退股？我的心脏像被劣质的棉花塞住了，堵得我心口发闷，鼻腔酸涩。拿着这份文件半晌，除了标题，文件的内容一个字儿都没有看进去。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关联，现在季行辰要与我一一斩断。 李总，季总应该还没走远。 我在听到乔秘书这句话之前，就莽撞地向外追了出去。那些自然而然呈现出的成熟以及硬扭出来的理性，又暂时性地变成了甩在身后的风声。正要关闭的电梯门被我强行摁开，季行辰听到气势汹汹的脚步声，自电梯内抬起头，拼了下眉，心情明显不悦了起来。上次我在季行辰脸上看到这种表情，还是他来我住的主卧收拾装着果皮的隔夜垃圾桶，嫌弃垃圾的眼神。我要是长着狗耳朵，此时肯定耷拉下来了。只相隔一个周末，我却觉得好久都没见到季行辰了，久到即使站在他面前也很想念他。与我身上失忆的低气压不同，季总虽然看着心情不佳，但整体精神气场很在线，与现在的我分开对季行辰来说无关紧要。我气焰骤消，丹气稳重，正要开口，站在季行辰边上的男人先跟我打了声招呼。我视线偏移，这才看到电梯内的另一人，季行辰那位外貌可圈可点的特别助理也在。这名特助名叫董瑞，是季行辰的重用员工，跟个便携式办公用品似的，总被季行辰带在身侧。我目光不掩饰地将这名助理从头打量到尾，测量着他和季行辰之间的距离，看似不怀好意，宛若一个流氓。实则我吃醋了，我更郁闷了。 李总好。 李总一点也不好。季总没有宣扬私事的爱好，这位特助暂时还不知道我和他上次分手的事情，约莫暗地里也没少被25岁的我用怨念的眼刀碰瓷过。见我处在电梯口，非常自觉地要将空间留出来，打算换成另外的电梯，却被季行辰伸手拦住了。季行辰生分地跟我说道， 你不坐电梯的话，烦请让步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忙。 他和他的助理变成了一个阵营的人，我面色凝住，莫名的稚气与委屈，一言不发地进到轿厢内侧。季行辰态度随和地向董瑞要来即将要用的文书看了起来，兀自陷入思考，连后脑勺都对我写着无视两个字。 董柱具有职场人的生存直觉，察觉到我和季星辰之间诡异的气氛，摸了摸被我钉穿的后脖梗，滑着太空步从季星辰的身边缓缓挪开。三角形具有稳定性，我们三人站成了三足鼎立之势，正相安无事，原本稳定下降的电梯突然颠簸着震动了一下，伴随着急速的失重感，楼层显示灯混乱地变换着红色的数字，电梯降到十几层的位置时骤然悬停，头顶光源也一同熄灭了下来。事发突然，我在找回意识时才发现自己情急之下将季行辰护在了怀里，紧拥到我自己的骨头都在发疼。季行辰的第一反应也不是推开我，第二反应才是， 陈哥，我害怕。